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作用，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跟昨天相比较略有转差，但是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什么影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晴间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6度。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午后比较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京通快速五环至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车多行驶不畅，在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在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方庄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苏宁邦克的服务经理，一位呢是黄正峰黄经理，还有一位呢是饶春林饶经理。二位好。 你好。 那 今天呢是两位服务经理啊为我们保驾护航，这下呢我们家里的家用电器啊就好办多了啊。那说到这个天冷啊，天冷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愿意聊一些暖和的话题，外面冰天雪地，回到家里面温暖如春，洗个热水澡啊，吃口热饭呀、都会让我们这从外面带回来的寒冷呢一下子烟消云散。但是如果说家里面这个电器啊出了问题的话，得热水也没有了，热饭也吃不上了，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加伤心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呢跟大家聊一点温暖的话题。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家的这个家用电器啊出现什么毛病，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的二位经理来交流一下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聊的就是家里面最热的一个电器。家里面最热的电器是什么呢？热水器。我们要说说这个，对，我们要说说这个关于热水器的话题啊。说到热水器啊，我们之前呢在聊冰箱洗衣机的时候呢都说了，说现在的这个智能产品啊非常的普及，冰箱洗衣机都相当的智能化了。那目前咱们的家用的热水器都有哪些种类呢？ 那个热水器啊，首先咱聊一下的热水器的它这个类型吧。那个热水器分为电热水器、极热式热水器、 储宝，还有燃气类热水器和壁挂炉，就是商用采暖炉的。那么从它的这个类型上、类目上来分析呢，有原来的像机械式的，到现在的微电脑控制、带记忆功能、远程控制等等。所以说这个热水器啊，也是发展的非常快的。 嗯，您这么说呀，我真听不明白，能给我们就是讲的，让我们这些不太懂的人能够听明白，到底这些热水器它的类型不同，那么在我们使用上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好的，我先那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常用热水器的一个选择吧。 好， 首先我们从人员、家庭成员这个数量，如何选一个热水器？举个例子，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的话，就选个50升的；如果两个人、三个人啊，60升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4至5人呢，就是80升的。这是我们通常这个作为选择热水器一个升数，这是电热水器。那么从这个户型上来选择的话呢，举个例子，要燃气热水器啊，那肯定是适用于安装在厨房，或者是阳台。其实这个燃气热水器它只能尽可能的安装在这个阳台上面，因为它不能装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相对电热水器而言呢，就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呢，就不是说特别的要求特别高了。你像它可以装在这个卫生间里面啊，这个等等，包括极热式热水器。现在呢，家庭的这个户型呢都是比较小，这个卫生间的那个空间比较有限。这个极热式热水器呢，它的这个热水器面积比较小，当然呢，它的要求呢也有一定的要求，都是对家庭的那个电源啊有一定的要求，它的这个功率比较大，对线径啊、电路啊要求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厨宝，小厨宝呢就是升数比较小，就是适用于我们厨房水槽下面，这个临时洗个菜啊，刷个锅、刷个碗之类的。 对，省得动手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个热水器啊，基本上就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走燃气的啊，就燃气热水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电的，走电的。其实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热水器啊，我们老百姓在使用的时候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安全性，尤其是电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各种报道上也看到过哈，由于什么原因啊，什么漏电了导致如何如何。那么燃气也是由于这个通风不好造成如何如何，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个安全问题。目前的燃气热水器也好，电的热水器也好，在安全的性能上是如何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保驾护航的呢？ 这样，那个针对这个安全上面啊，我也分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电热水器，那么首先电热水器安装上面，要注意电热水器呢是必须要有良好的接地，这个呢在热水器的安装初期，安装工程师呢都会检测我们家的这个地线、电源、线径，包括空开。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承重，就是墙体的承重。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商品房啊，这个卫生间的房卫生间的墙壁呢都是空心砖或者是泡沫砖。这样呢的话呢，我们就要采取一定的加固措施，比如讲这个用吊顶支架，或者是托架，或者是落地架，这样的话呢，这个保证机器的一个承重。另外一个呢，就是热水器的安装，要求呢是使用我们现在的环保材料 PPR 材质。其实，有时候也提到啊，我以前用的是这个波纹管啊，或者是这个铝塑管，相对来讲呢，它没有这个 PPR 管更安全。 嗯，那说到安装燃气的还是电的，这个我们自己能选择吗？还是说必须要根据我们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呢？ 这个电热水器的选择，主要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家的厨房和卫生间隔得比较远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选电的。如果说离得比较近的情况下，也可以这个尽可能的选择燃气的。 哦，多远算远呀？ 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 这个卫生间和厨房中间隔了个卧室或者隔了个客厅，哎，这就比较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呢，你可能这个热水啊，跑到这个 有点费是吧？ 啊，对对对，可能洗澡的时候放出来的水啊，就是得放出来一大截凉水 啊。那从这个安全角度上来讲，燃气和电的它有什么？互相有什么区别吗？就说白了哪个更安全呀？有比较吗？ 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啊比较成熟了，是相对来讲啊，这个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都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防护措施，基本上都没有，只要是按照我们安装的工艺，安全工艺进行去安装，正确安装，都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品牌的，而且在安装上有保障的话， 对对对， 安全问题我们不用考虑了哈。 对 对, 对, 对。 那么就是说，那我们就考虑一下钱吧。那你说是这个燃气使得费钱，还是这个电着使得费钱呢？ 相对来说啊，实际上来讲更节能一点的还是燃气的相对节能一点。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100升水的话啊，100升水它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它的这个就是燃烧成本应该是在1.78元，1.78元，然后电热的话呢会在2.23元那个样子，就是左右吧，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换算，相对来讲燃气相对比较节能 一点。 对对， 那么本身买这两种热水器的价格呢，燃气的贵一些还是电的贵一些，还是说它有不同的档次呢？ 对，那个现在燃气热水器啊，一般情况下它的售价1000块钱左右一台，当然也有更高端的4-5千的，还有更高端一些的8-9千的都有。 凭什么那么贵啊？它高在哪里？ 可能它就刚才我讲的啊，这个燃气热水器它可能比如讲房间隔得比较远的情况下啊，会有一部有一个废水，有一个凉水的产生。像这更高端的它有一个回水功能，就是你开机开水龙头就有直接就是热水，这样的话呢它里边多了一些设备，比如讲远程控制啊，带记忆功能呢，就自动加热啊，这都不一样。包括电热水器也是，也是，普通的电热水器也就是1000多块钱，1400-1500块钱，2000块钱左右。当然更高端的也有4-5千的。 所谓高端的，无非就是加了一些智能的一些 遥控，对对对对， 是吧？你可以不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啊，通过什么电脑啊就操作了，他就把那水给你热好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对对对。 不过一般的老百姓家里面，目前大概使用频次比较高的应该是在一个什么价位呢？ 我们现在这个热水器的销售价位啊，就单台平均销售应该是在2000块钱左右，一台，就是按销售上面来，单价来进行去算的话，2000块钱左右 就可以了， 对， 够使了哈， 够使了啊。 好，我们一边听两位经理跟我们聊呢，一边来看看听众提出的问题啊。我先提一个问题吧，也是替大家伙问的啊。二位经理家里面都使的是什么热水器啊？黄经理先说吧。 好的，那个我这边呢，我家使用的， 说实话啊，回头我得考察去。 实话实说，那个我家呢，就是卫生间和厨房啊，离得相对比较远，然后呢，我这边就是选择了一个电热和一个厨宝。当然我把那个厨房的那个燃气接口啊还预留出来了，以防后期可能用燃气。 这倒是一个提示哈，就是你可以在新装修的时候提前预留一个，万一将来想换， 对 以备不便，是吧？ 对对对， 省得再拆再挪。 把水口和电源都给留出来。 你们家买那个是多少钱的呀？ 我家买的2000多块钱。 员工内部价吗？ 是， 好吧。那饶经理呢？ 我家用的也是电热。 您家 电 热 水器 热， 对。我买的我们苏宁的 OEM 产品，惠而浦的。所以说买的时候，当时买的在互联网，通过手机的 APP， 就是手机的 APP， 就可以去远程控制它。 您这是高端的了。 对，因为这个我不经常在家，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用的时候，我可以关掉它。关掉它。 这个关就是整个把这个电源关掉， 是 吗？ 是的，是的。 特别好使吗？ 买的我们苏宁的这，对呀，是的，是的，非常好使， 非常好使哈。 建议您也买一台， 打折吗？这个高端一点的大概多少钱？ 3800多块钱当时买的时候是。 3800。 嗯 嗯，比苏黄经理家这贵点哈，行，但是好使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提的问题呢，跟刚才您说的那个意思有点像。他说他们家呀，现在呢使用的是燃气热水器，但是呢也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厨房离卫生间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每一次开水的时候呢，放热水都得放半天，得接出两大盆冷水来，比较浪费。他说如果现在我整个的换这个电的热水器，是直接把它拆下来就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吗？ 这样子呢啊，如果说想换的话啊，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呢，就是在卫生间内直接装一个电热水器，就是走明管，走明管，就是可能就那个管子在外在墙外裸露的，对对对，不好看。那如果说家里已经装修好，留好了这个。这个热水管路，那就要考虑，是否短接一下。 嗯， 这个就是直接装个电热器，就是相当于加装个电热器也可以的。 啊，就是可以换，没有问题哈。 对对对， 无非可能就是这个管道有点难看。 对对对对对， 就看您能接受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说到这个电热水器啊，还有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家里面什么环境、什么条件就不能安装电热水器，比如说电压不稳呐、啊，或者说什么经常出现断电的可能性呢？有这样的隐患吗？ 这样的就电热水器啊，现在我们家用的电热水器普通呢都是3000瓦功率的，如果说家里边的电源，特别是那种老旧的楼房，特别就是最老的那个平房啊，或者是有可能会电线线径不够。或者是电表不够，如果说在这种线径我们能更换，或者是电表能更换的情况下更好。如果说不能更换的话，我们要考虑买特例的，比如像2000瓦的，就是稍微低端一点的。这是首先从电源电路上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线良好，要有个良好的接地。如果说没有地线呢，我们是现在是禁止安装的。那个这个地线啊，可以找专业电工把它给引进过来啊、引过来。 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在想重新更换新的热水器的时候，是直接到商场去问，跟销售员咨询，说我们家是一什么情况，你帮我推荐，还是说我就可以自己决定了呢？就是我们提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不管是燃气的还是电的。 这个选择热水器啊，还是建议啊，到我们这个现场，销售人员给你介绍。当然，这个如果说您对这些基础的一些能了解的话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去选择。最好还是经过专业的人员，上门看一下也好，或者是到我们商场卖场去介绍一下也好。 就是您了解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需求，然后把你的诉求跟对方说了，然后他会帮你合理的提供一个好的推荐。 对, 对, 对，包括现在网购也可以，在线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 嗯， 一样可以的。 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说什么叫节能热水器？节能热水器这什么名儿？ 这个节能啊， 还有空气能热水器，我都没听说过。 哦，这个首先从节能上说吧。节能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从分时段加温。举个例子，你像这个智能的热水器啊，你连续3天，就是同一时间段，你举个例子，每天8点钟，你用热水。比如像洗澡，连续3天，你要是设置成智能模式呢，它后期在8点钟之前，第四天它就会自动把你这个水都给加温，加到你需要的一个温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平时啊，它可能温度呢就是你常规的一个设定温度，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些更节能的作用。 哦，这叫节能啊。 对， 空气能热水器是什么？ 空气能其实它就是采用的，就相当于类似于空调的压缩机原理那个制热，当然它有这个电加热，里边也有加热棒，一部分是采用这种压缩机来制热，一部分呢是这个电加热棒来进行去加热，就相当于外边有一个这个空气能呢分为两类，一种呢是就是我们电热器普通的，它在旁边有一个压缩机，这是小一点的，稍微大一点的呢就是外边有一个就像空调室外机似的在外边悬挂着。 明白了。 哎、啊，这是、这个空气能热水器两类。 这个节能热水器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目前的热水器当中都有这个功能。 目前也是中高端以上的有，像最 就像饶经理他们家那个哈，就有这个功能是吧？啊，有这个节能功能。那么像这个空气能热水器，是不是它属于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 对，空气能热水器它属于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模块似的。 哦，它属于 它也属于电热水器的一类。 哦，这个目前在市场上普遍吗？ 现在还可以吧，反正是现在它是。也算是一种节能的 啊，好不好使吧？ 当然了， 实不实惠吧？ 肯定是好用的。 好吧，我们就得替大家伙儿问点大实话啊。好，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大家会经常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不管是燃气热水器啊，还是电的热水器，它不长时间都插着那个插销吗？有听众就想关注一下。这个插销是一年四季365天都这么插着，还是说没事把它拔下来省电呢？ 电热器啊，原则上如果电热器如果长期不用的情况下啊，还是建议把那个电源给切断，就是拔下来。 嗯，多长叫长期？ 你举个例子，你可能一星期啊，或者10天、半个月不用的话，还是建议把这个电源给拔下来。 超过一周就可以拔了。 对，如果说你短时间呢，比如呢像1天2天、不建议拔。如果说你把电源拔下来呢之后呢，它这个没有电源给过去，就是它中断加热，它那个一桶水呢，其实你插上电呢，反而不见得是浪费这个浪费资源。不是浪费电，它属于你设定温度，你举个例子，你设定50度或者55度或者60度，它是低于这个度，它自动会加热，它可能就加热，短时间就加热那一会儿。如果你长时间的不用，你把这个电源给切断了之后，它慢慢就会水都变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重新加热，那样反而更浪费电。 这就跟家用电器的使用常识有关系了，就是有一些家用电器就适合，比如说。用完了就把它关掉，像电脑之类的。那有一些就不太适合拔来拔去的。 对， 饶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就用完了最好给它拔了，有些呢就不适合老开关老拔。 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的那个电视机，如果要是不看的情况下，建议拔掉。 多长时间算？ 假如说如果我们要比较勤快一些，现在我们用那种插排，叫智能插排。如果我们要不用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插排直接断电，这样节能。因为电视机呢，我们随时开随时干都可以的， 它不受影响。 对，它不受影响。还有像我们，其实我建议我们的这个机顶盒，其实我们家的机顶盒，电视机顶盒也好，还是网络机顶盒也好，那么虽说它的功耗不大，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也是一个大的电耗子。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包括我们手机的充电器啊，如果长时间插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它的元器件会老化。老化以后呢，就会可能引发一些事故，像火灾之类的。 其实好多人都有那个习惯，就把那个充电器插在那儿，然后随时插，但是电源它始终是开着的。 是的， 其实按说应该是把它至少把那个总电源关掉。 对， 用的时候再开，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还有呢，这个冰箱应该不能老拔啊。 冰箱不行，冰箱的话得长期有电维持它。 那洗衣机呢？ 洗衣机也是，洗衣机的话，如果长时就是如果我们洗完了以后，尽量断电。因为凡是带水的东西呢，它都通过电机以后呢，它都会产生一定的电流。所以说这个电流不至于这个对身体有造成伤害，但是呢，它也会有电带电。所以说呢，洗衣机啊，包括空调啊，我们用完了以后呢，建议还是断电。 那像比如说音响啊，什么收录机啊，电脑啊这些。家电呢？ 电脑肯定是这样的，电脑肯定是用完了以后要及时断电，因为它里边存储的一些东西，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发热，发热以后呢，会造成我们电脑的一些存储系统可能出现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音响，音响的话，如果我们不经常使用的情况下，刚才黄经理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个星期以上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关掉的。如果要是短时间，因为音响现在目前都是一些蓝牙呀等等，它连接的可能都是一些电视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音源，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到，所以说您要频繁断电的话呢，对机器呢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不会很大。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你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棒棒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宁帮客的两位服务经理黄正峰和饶春林，和我们聊聊关于家庭燃气以及电器热水器的使用的常识。那么各位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说到热水器的使用啊和出现的问题呢，我们这里听众呢也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二位嘉宾，我们家的热水器是电的，使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最近感觉加热的时候呢温度上升慢了，水温下降快了，说是该换里面的加热棒了吗？还是因为现在太冷？我们家这个是80升的，想问一下里面有几个加热棒啊？ 这样的啊，那个热水器如果说感觉现在加热慢或者水不够用，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你刚才这位听众讲是使用两年了， 嗯， 我建议啊，这个热水器应该清洗一下内胆。把里边水垢啊，因为两年的使用期啊，肯定是要清洗的。里边水垢呢，像以前最严重的，我们清洗的时候能清洗一大盆来水垢来。这样的话呢，第一呢，水垢在里边多了，它肯定影响储水量。另外一个，那个加热棒上面包裹了很多的水垢，它也影响它的加热速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天气比较冷，进水温度呢低了。举个例子，现在你要进水温度是5度和进水温度是15度，它的加热速度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两个方面，也是到时候预约我们苏宁帮客直接上门去给您清洗一下子。 那说到清洗啊，也有听众问了，说热水器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内胆比较合适呢？ 如果说我们普通家用的话啊，频次就是正常家用的情况下啊，建议啊一年多就要清洗一次。一方面呢是把里边的一些脏东西水垢啊给清洗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能全面检查一下子我们的电源线路啊，整体排查一下子这个安全。 基本上是以一年为限哈。 对对。 当然也跟您的这个使用频次有关，那天天使家里人口多，那可能更要早一点，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像这个我们饶经理家里老没人，恨不得这个一年使2回的这种，有可能这个时间就可以 拉长一点 哈。对对，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啊。我发现这个品牌的热水器问的挺多的哈。我们就不说品牌了啊。嗯，他说我们家正在装修，我选择了一个品牌的电热水器，但是厂家上门一看呀，测了一下，说您家这卫生间的墙太薄了，装不了，但是别的品牌就说可以装，他说啥意思呀？真的有危险吗？ 这个热水器的安装啊，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如果说墙面立体的这个墙面啊，墙体比较薄的情况下，或者是空心墙的情况下，我们要采取一定的加固措施，比如讲吊顶，它 总得有顶吧，对吧？从顶上吊一个L 型的吊顶支架，这是一个安装方案。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落地支架，落地架就是做一个货架式的，把热水器放在上面也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占用空间，装肯定是能装的，只是要采取一定的一些加固措施，保证它热水器的一个承重安全就可以了。 嗯，但如果说那个品牌的，他就说不能承诺给您装，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对对对对 啊，那人家不装实在不行您就换呗，现在大品牌的也挺多的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您要非要装他们家的，那您再跟他们家商量吧。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电的产品长时间不用呢，或有些用完之后呢得拔插销，那么燃气热水器用完之后需要拔插销吗？ 燃气热水器啊，那个如果长期不用的话还是要拔下插销的。特别是冬季啊，咱谈一谈这个燃气热水器，不带这种防冻功能的，一定要把这个水给排放干净。为什么？因为现在天气寒冷，水结冰，就导致呢会把那个热交换器，俗称的就是水箱，把它给冻裂了。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冻裂之后呢，就容易跑水。一方面是热水器，损坏；另外一方面呢，跑水呢会造成家里家居啊、地板啊被泡。这个还是如果说带防冻功能的，这个电是不能拔的。你拔了之后呢，它就失去了这种防冻功能了。 哦，也跟家里面的热水器的这个有没有这项功能有关系啊？ 对对对 对, 对。 哦，刚才您说得把那水给放了，这我们自己能放吗？ 可以的， 可以放。 我们在那个机器名牌上都有提示。另外说明书上也有，就是先把这个电源气源先关闭，包括进水阀关闭，然后在那个机器下方呢有个放水阀，这样的话呢就把那个水这个排放干净，防止它结冰，冻坏水箱。 嗯，那我们这位听众提到的热水管漏水的问题跟冻了有关系吗？ 热水管漏水，这样的这个漏水呢，分为几类。一类呢是正常的安全阀漏水，这个安全阀漏水，什么叫安全阀呢？机器下方都有一个进水口的地方啊，都有一个安全阀。这个安全阀呢，主要就是起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机器内胆，保护水箱。我们市政的这种常规水压啊，应该是在3.5之间。当然有部分一些塔楼啊，高层啊，二次供水，它的水压都非常大。有可能部分小区啊，你有的就能达到7公斤。厂家设定这个内胆的保护措施，它的压力呢极限就是7公斤。所以说在超过7公斤的时候，它这个泄压阀会自动泄压，就会滴答水，有水流出来。这个呢是正常现象。一般情况下我们装热水器的时候都会引出来一个导流管，一个小管子出来。这个呢管子呢就是引到地漏里面。这个不受影响的，也就是说你水压大的时候漏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另外一种呢漏水呢就是接口漏水，我们要区分出哪个是接口漏水，哪个是这个安全阀漏水。如果接口漏水，那就是不正常现象了，我们就要 修理了， 去修理了。常规的这个接口漏水啊，一般产生于这个热水口，就是出水口。热水里边我们这个接口啊都有个皮垫，这个皮垫啊时间长了它有一个老化，特别是热水口容易漏水。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拿专业的工具，需要把这个皮垫给换掉，重新拧紧就可以了。 好，还有听众说是那个喷头那个地方漏水，那是不是那个地方也需要清理了呢？ 对，那个喷头的漏水， 就花洒那个地方， 对 啊， 也是一样，可能时间长了老化啊，或者是这个你来回用手动它啊，就是长时间的在那折呀，那个地方也是容易长。 我明白，它那个出水就是不是从那个花洒那个喷头那儿出水，它从旁边那个接口那往下流水。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挺常见的哈。 对对对，那个呢就换一根管或者换个接口。接头就可以了。 看来这个有点小漏水算是电热水器使用的一个常见的毛病啊。 常见问题。 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属于就是挺常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都可以自行解决的呢？ 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自行解决的，就这个如果说安全阀漏水啊，这个就它属于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就不要去理会它了。当然如果说漏水量就是那个安全阀啊跑水量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这个安排 这个报修，找专业人士呢去上门进行去检查，看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安全阀失效了。举个例子，它正常是7公斤泄压，可能您家里的水压正常在3.5公斤，它的漏水，那可能我们要更换这个安全阀了。 嗯， 如果说自己处理的话啊，一般这种漏水的这个地方没有专业工具啊，您可能不好去处理这个漏水的地方。还是建议如果说有漏水迹象呢，尽快的报修，避免造成家这个其他更大的损失。 嗯，说白了就是看那漏到什么程度了， 对对对， 您自己都忍无可忍了就赶紧修吧，就别再耽误了啊。 对对对。 除了漏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属于常见问题吗？ 举个例子啊，像那个水忽冷忽热呀，比较常见的。这个呢，就是水压不稳定。 嗯。 或者是呢，突然间有哪个地方这个用冷水，举个例子冲马桶，猛然间一冲马桶，它这个冷水供应不足，就会感觉 就你洗着澡那边用别的呢， 对对对，突然间 就 会热一下凉，对，热一下凉一下的。像这些呢，如果说是水压不稳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要安装个稳压阀。比如讲您小区的这个水压、啊、一会儿5公斤一会儿3公斤，这样的话呢会影响这个热水器您这个供水。 哦，好，这个听众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小区的水压不稳定，那怎么安装热水器？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安装一个叫做稳压阀。 稳压阀 就可以了、 嗯、 这个在您购买的时候跟销售的人员说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这个听众也是提到了水压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楼层水压低，说怎么安装热水器啊？ 水压低的话，我特别是现在这个储水这个储存式这个热水器啊，它必须有一定的压力顶上去，它才能正常的供水。如果说压力低的话啊，没办法，你就像我们这个平房啊，或者是自己打的井水啊，它没办法正常的，必须要达到一定压力才可以。如果水压低的情况下，那只能是安装个增压阀。就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水泵似的，装在我们净水管路上面，给电，它就能起到一定的稳压作用，这个增压作用。 总而言之，都是有办法的哈。 对对对。 但是有些事儿是不能我们自己个儿来弄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现在有那种带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吗？多少钱一台？ 这个循环泵啊，都是多数 是 单装 的， 增加它这个水流这个循环，特别是大功率的，一些商用，举个例子，发廊就那个这个理发店，或者是就是一个热水器带几个或者十几个水龙头的，这样的话会增加它的这个水流循环，就会增加一个这个循环泵。 明白了啊，就是有是吧？那价位呢？ 价位循环泵它也有几个档次之分，普通的装个1000-8000呢就可以了 啊、 嗯。 好，这位听众呢问到的是壁挂炉的问题，他说冬季暖气停了之后，壁挂炉怎么放干净水？还需要用棉被包裹着过冬吗？这刚冬天，你怎么就想到过完冬的事儿了？ 这个壁挂炉啊，是我们冬季长期使用的。当然，如果说您这个长时间不在，或者您不使用这个壁挂炉啊，还是建议把水放掉。 这自己能放啊？ 也可以，上面有个排水阀。 嗯， 但是您那个放水啊，只能是放在机器里边的水。这个地暖的循环管道里边水还是放不出来的。如果说您常确定这冬天不用的话啊，建议这个还是找专业人员把地暖里边水啊用专业工具把它给吹出来，以防这个结冰，把那个这个地暖啊里边的管路给冻裂就跑水，你没办法再二次使用了。 哦，那至于他说的什么用棉被包着，这个 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呢，只要把水放出来，它没有水它就这个不会冻坏。 行，这是冬天哈，说我不在家，这个我不用，我把它放出来，省得它冻了。那比如说过了这个供暖季了，那还用管里面的水吗？ 过了供暖季，建议还是把水放出来啊，就把那个热水，就那个壁挂炉里边的水，内部存的一些水放出来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的电热水器在不用的情况下总启动。 电热水器不用的时候启动，我估计啊，它是设定温度过高。 嗯。 举例啊，那个电热水器啊，常规的设定温度最高温度呢是75度。其实我建议大家啊，设定温度呢在55度左右。为什么要让这么设计呢？这么设定啊，它主要的就是55度，这个水55度以上是一个接碱率，就是水垢接碱率会高。55度以下，它是一个，就是55度这个地方是一个档，如果大于55度，它会接碱率非常非常高，就是水垢特别多。 好， 如果你设定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肯定是下降温度也比较快。你设定75度，它到74度，水温不够了，它有个传感器会自动加热，就是频繁的就这么加热。当然啊，如果说我们需求这种水温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临时设定，举个例子，您马上要洗澡，用大量的热水，您可以提前半小时、一个小时把温度调到75度。当然，您完全使用完之后呢，您还是把它恢复到55度，这样的话会更好。第一呢是节能，第二呢它能减少它的接碱率。 55度是推荐的使用温度、啊、 对，推荐使用设定温度。 对，大家记好啊，这是55度啊。还有位听众呢问到壁挂炉，他说我们家这个壁挂炉啊频繁掉压是怎么回事？这个归您管吗？属于您的业务范畴吗？ 壁挂炉频繁掉压，要这肯定要考虑一下的，这个是不是哪有？ 它是不是指的是那个里边那个显示的那个水压的情况啊？ 对，应该是它这个属于一供暖类的嘛，它是不是哪个地方有跑水跑气的地方 啊？主要这个不属于我们黄经理的业务范畴哈。 我也是只能是、 饶经理能猜出来吗？ 其实还是刚才黄经理说的，肯定是它是在哪块有跑水的地方。 只能是猜测哈。现在 对，现在因为那只能到现场去查。 行，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热水器啊。这位朋友问，我们家是电热水器，为什么把加热旋钮关闭了，它还继续加热呢？ 加热旋钮关闭，我感觉啊，您要么就是没有完全给它关到位，要么就是您这个加热旋钮啊给相当于比如讲损坏或者是失效状态。建议如果说您要想把它给关掉的话啊，第一关了这个旋钮，或者是把这个电源给拔掉。如果说您想这个检查一下这个旋钮到底是不是损坏或者是失效状态，我们要拿专业的测量工具上门径去检查。这样 现在就是弄不清楚是旋钮坏了还是其他的地方出了问题。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本身那个旋钮坏了的话，那你肯定 对 就关不上了。 对对对对， 是吧？你可以通过用拔电源的方式来自己测试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哈。 对对对， 如果说还是测试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得请专业的师傅帮您去看一下是哪里出的问题啊。 对对。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我们家是燃气热水器，买了有7年了，7年快接近这个使用寿命了哈，推荐使用寿命啊。 对对， 用的不多，说前几年呢用的一直挺好的，最近这段时间一开始用的时候呢也行，但是呢就是会过一会儿不出热水了，然后就开始滴滴的报警。 这个燃气热水器啊，像不出热水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燃气热水器它的水流有个水流传感，如果说没有水流或者水流过小的话，它就会自动熄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用那个混水器，燃气热水器，其实这个建议大家不要用混水器来调整这个水温。 混水器是什么？ 混水就是混水阀，混水阀就是调冷热的混水阀。燃气热水器啊，建议大家设定一个合适的温度。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洗澡，有可能您设置这个40度啊，或者是38度，或者是41、2度，根据个人的这种使用需求，您设一个自己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设定，比如像您设定温度比较高，您再用混水阀调节温度，这就会导致热水器的进水水流不足，给热水器感温探头一个感觉，您不用热水器了，它就会自动会熄火。这个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它必须先通水再点火。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这位听众他使用的这个到七年了哈。那么我们的燃气热水器和电的热水器一般使用的推荐的电器寿命是多长时间？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常规家用的电器、 都是八年， 对，都是建议用八年。当然也是根据您的这个使用频率啊，或者是还是就是推荐您八年进行更换。 对，但大部分使得好好的可能都不止这个年头哈。 对对对 对， 最长最长。 最长， 您见过的最长寿的？ 有十多年的，确实是有。还是如果说，比如讲使用年限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虽然说能正常使用，还是建议定期的检查保养，确保我们这种电器的使用安全。 对，其实如果能够做到定期的检查和保养维修的话，那么它的使用寿命就是会很长。那么越到岁数大的这个电器，您就越要爱护它。 对对， 那当然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候呢。该歇一点儿歇了啊。 对对对。 还是有几位听众问到了要不要拔插销的问题，说电热水器用的频次不多，平时就是给它关了呢，还是说必须得把那个插销给它拔了？ 还是建议啊，如果说您隔一星期啊或者十多天不用的话啊，我建议还是拔电源。但是要如果短时间的一天两天的啊，建议像电热水器啊，不建议您拔电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电热水器在卫生间里啊，它那个电源设计啊，一般情况下都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另外一个从节能上面来考虑啊，短时间不用，也无 所谓哈， 对，无所谓，不用去刻意的把电源给拔掉。 对，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个建议就是7到10天之内，说您这天确定您不用，那您就拔了。如果说到不了这个日子，您就插着它，它也费不了什么电啊。 对对对，还有就是您长时间不用这个热水器啊，不但要拔电源，而且要把那个水源给关闭，如果说特长时间不用，您把那个水要放出来，放掉，避免那个水在那个内胆里边啊，长时间滋生细菌，产生污垢，水臭、水有味儿，这等等这种现象的产生。 行，特长是多长？ 举个例，您要出差啊，或者是去旅游，或者是这个长时间不用，就像刚才我讲的，比如像超过一星期。我建议您虽然说不去放水啊，但是一定要把那个水源给关闭掉，避免呢，你比如讲像水管老化，万一漏水，你家里没人，就不把家居给泡了吗？ 对，要是更长时间的话呢，干脆就彻底的， 对，把这水给它排空。 时间关系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厨房啊，昨天忘了关窗户了，结果这个水管子动了。关上窗户之后呢，自然解冻，水管子是出水了，可是燃气热水器居然也